林静言豪迈的战斗，豪迈的倒下。这个结果他早有预见。追逐天才这么多年，他早就知道这些天才可不是龟兔赛跑里的得意洋洋的懒兔子，他们可不会让出任何空档给人随便超越。就不能让我赢次吗？林静言半开玩笑的无奈道：“你赢过的吧？第四赛季第21轮。” 叶修回，林静言愣了愣，半晌后悻悻地丢下了一句：“连记忆力都输给你了。”擂台赛第一轮结束，用时1分48秒，发生在经验无比丰富的两位选手之间，这已经可以说是十分高效、迅速的战斗了。叶修最后以较大优势获胜，君莫笑尚有 63%。 林静言退场，现场没有吝惜掌声。输归输，但林静言的态度是他们喜欢的。虽然可能不聪明，但是霸图粉丝就喜欢男子汉这样挥舞着拳头、热血豪迈的模样。加油！满场不见丝毫开局不利的颓气，霸图的粉丝看起来比星星粉们还要兴奋。 电子大屏幕上，这时也打出了霸图第二位要上场的选手，张家乐，百花缭乱，霸图的又一位老将。掌声中，张家乐上场，和林静言半途相遇。 打得不错，交给你了，看我拿下他。 张家乐说着，两人撞撞拳头，张家乐走上了赛台。很快，第二局开始。 受死吧！刚刚载入比赛的一瞬，张家乐就已经在频道里放出了消息，跟着百花盛开，百花缭乱就好像是自爆似的，一团光影以他为中心铺着擂台就扩散开去了。强攻，又是强攻。和林静言一样，丝毫不讨巧的直接攻击，百花花浪卷过，就这么大点的擂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张家乐这打法已经不能说是擂台赛的打法，擂台赛上没有这么不计消耗的，因为你的对手不是只有面前这一个，只顾眼前的胜利，最终输掉擂台的话，那么这一场胜利也没有任何意义。 霸图，这是要放弃擂台的节奏吗？ 解说潘林忍不住脱口而出，李一博眉头紧锁，不吭声。消耗。 这个意图他多少也有察觉，只是不敢肯定，所以不敢在转播里直接说出来。但现在再看，如果说意图是消耗的话，这个代价未免有些太大了吧？但要专家本就是一个高消耗的职业，张家乐在这样变本加厉、不顾一切的使用百花式打法，就算他在这里将叶修击败，他的百花缭乱还能留下多少法力对付星星的下一位选手？ 花浪当中，君莫笑的身影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对于叶修来说，这也是一个难题。霸图的消耗意图，他当然也已经察觉。但是，就这选图，就这几位对手，对方真不怕叶修察觉，因为他们摆出的阵势，就是即使叶修在察觉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回避。除非叶修直接放弃胜利，就让君莫笑杵在那儿让人打。 那当然，胜利了。否则的话，就擂台场这小图，对手又是经验不输他的老将，根本没有办法展开周旋。上一场是这样，这一场又是这样。霸图战队丝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就是这么豪迈。你不用全力，那就瞬间被这边打死；你用全力，那就必须付出相当的精力。诚然，霸图这边也是老将。 但架不住人家现在是车轮战叶修。场边，叶修的选手席这边听了方睿、魏琛他们的分析后，陈果顿时焦虑起来。不过略想了想后，忽然计上心头。不管怎么说，叶修也已经把林静言打下去了，我们已经不亏了呀。这场他只要随便打打，制造一点消耗，那也是我们领先占优的情况啊。这样啊。 老板娘真是好算计啊！ 那是。 陈果略得意。 但只一秒就发现方瑞只是随口应答，周围的听众根本都没有把他这好算计当回事儿吧。 有什么不对吗？ 经常被叶秀打击的陈果现在已经拥有很高的自觉性，众人却都没有立即回答，大家都在注视着场上的情况。叶修没有退让，而是如同上一场对阵林静妍时那样，再次豪迈地迎了上去。所有人面色沉重，观看着比赛，陈果却也不再追问他的好算计漏洞到底在哪儿了。这种算计，他相信叶修不可能想不到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那么这算计怕是真有什么不可行的地方。战斗如同上一场一般激烈，对阵的双方互相之间又有了解，快节奏的激烈对抗中却又不失小心谨慎，场面乱成一团花。如果是上一局大家还能基本看清技能的一招一式的话，这一场在张家乐全力奉献的百花光影中，大家能看清的东西几乎没剩多少，清晰的只有双方角色的生命血条。很快两人角色的生命下降得很快，但是较不同的是，叶修的君莫笑是持续性的下降，显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过百花式打法的围剿。而百花缭乱这边呢，却是间断性的，不过每掉一次的时候幅度都会比较大。 咬死啊， 星星的选手，星星的粉丝都在狠命地期盼着。君莫笑如果能实现完全贴身的话，百花缭乱这狠命的攻势还是可以被切断的，然后贴身短打，弹药专家还是比较劣势，常规赛的时候张家乐就曾被这样打爆过。但是这一次显然再没有这样容易，全力以赴的张家乐已经赌上了他的全部。 太疯狂了， 观战的黄少天都有些觉得心惊胆战。 这个打法别说下一位了，君莫笑的生命若是高于 70%， 百花缭乱都有可能法力不足， 玉文州回道。张家乐已经放开了所有，他眼中所盯的甚至连完整的君莫笑都不是，而只是一个生命只有 63% 的君莫笑。他的所有精力、意识、攻势通通都集中在了这 63%， 只有如此才能给叶修最大的压力，只有如此才能让叶修丝毫都不敢放松。这一局已经不能简单的用胜负来定义了，霸图的消耗意图被他们以这种强横的方式给实现了。叶修呢，他无法避开消耗，那么在被消耗的过程中，他无疑也在努力为星星争取着最为有利的局面。结果会怎样不能单看这一局，而要看这一场擂台，甚至今天这整轮的系列赛。1分24秒，叶修和张家乐这一局比和林静妍那一局打得还要快，最终先倒下的是叶修的君莫笑，但是张家乐的百花缭乱也已经形同一个废人，9%的生命，2%的法力。叶修没能实现1-2，但是距离1-2也差不多了。当他以败者身份退出选手席时，星星粉丝连忙送上掌声。这是霸图的主场，他们也知道霸图对叶修的敌意，而他们也实在没办法压得过主场的霸图粉们，所以只有抢夺一点空隙让叶修感受到大家的鼓励。结果很意外，霸图粉们居然没有立即对着败阵的叶修嘘声阵阵。 啊，这个讨厌的家伙偶尔也会比较像样嘛。 霸图的选手席上正在议论纷纷，叶修今天面对强攻时的风范可正是他们霸图好汉所喜欢的，于是即便是多年死敌这时候也稍稍犹豫了一下。 看在他今天表现还算可以的份上，就稍微虚的轻一点吧， 有人提议。于是虚声到底还是响起，轻飘飘的在霸图的场馆内回荡着。 哼，怎么回事啊？ 叶修觉得不习惯了，走下赛台的时候一路看着， 而霸图粉丝在注视着他，很不用力地嘘着。 知道怕了吧？ 叶修对距离比较近的观众说着。 我操！ 近距离观众听了，顿时嘘声洪亮起来，原因也很快传遍全场。 妈的，居然还得意起来了！ 霸图的粉丝领袖也即是他们在荣耀网游中的工会会长蒋游，历史有掀桌的冲动。 虚他，狠狠的虚他！ 蒋游咆哮道。嘘声再度嘹亮地响起了，期间夹杂着诸如杀了他一类的骂声。叶修从容依旧，从星星选手席上站起的下一位出场选手也没有因为霸图粉这变来变去的嘘声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星星出场的第二位选手莫凡，他现在俨然已经是星星擂台赛上一颗重要的棋子。 加油！ 路过时叶修说。莫凡没停脚步，点点头走了过去。叶修回到选手席，在众人的注视下， 哼，差点一条二。 陈果却立即就看到了叶修笑容背后的疲态，已经是无法掩饰所流露出来的疲态。这种模样陈果在常规赛里也曾看到过，对呼啸和唐昊的那一场单挑，而今天叶修更是接连对阵了两位选手，而且还是林静妍和张家乐那样的老手。他们既然怀抱着目的，自然十分清楚怎么样打最能制造消耗，而且是叶修无法逃避的消耗。擂台赛两阵结束，叶修下场，霸图下场一人，留有一个形同废人的百花缭乱。但是陈果心中却有不祥的预感。